五年就可以是一生一世。 I love you。 五年，我们相信、相依、相赖、信赖、感恩和答谢。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心在战斗， 当我想你的时候， 候才知道寂寞是什么。 当我想你的时候，谁听我 说清楚。

深情藏过土，好大一棵树，绿色的祝福，你的胸怀在蓝天，深情藏过土，你的胸怀在蓝天，深情。 年纪和我们各。

听到的歌曲来自 Beyond 的《海阔天空》。那继续锁定收听的是经典969，我是泽林。说起口头禅，我们每个人都常常挂在嘴边，某些口头禅会成为不少人模仿的对象，很多口头禅也成了个人的习惯用语，有的幽默，有的搞怪，有的贴近生活。按照现代心理学的观点，口头禅其实并不是完全不用心的，它背后也隐藏着一些心理的活动和心理作用。那么你有什么有趣的口头禅吗？你都遇到过哪些有趣的口头禅？欢迎参与今天的互动话题，晒晒你听到的有趣的口头禅。关注经典969的微信公众号，积极参与互动话题讨论，你将有机会获得由经典969提供的五周年系列活动主播带你看中网中国网球公开赛的门票。那先到先得，赶快留言参与今天的活动吧。接下来继续听到这首林忆莲《词不达意》。 有些人用一辈子去学习化解沟通的难题，为你我也可以，我的快乐与恐惧猜疑，你想都翻译成言语，带你进我心，像隔着一层玻璃，看得见却触不及，虽然我离你几毫米，你不会知道我有多着急，无

心的你曾找过我，我要他帮我对你隐瞒，只是怕见了面会更难过。我的遗忘的感触还那么多，曾给我幸福的你我依然深深爱着。有一种想见不敢见的伤痛，有一种爱还埋藏在我心中，我只能把你放在我的心中。这一种想见不敢见的伤痛，让我对你的思念越来越浓，我却只能把你放在声音，你的影，你的手，我发誓说我没有忘记过。而关于你选择了现在的他，我只能说我有些难过，为真心真意的等过。有一种想见不敢见的伤痛，有一种爱还埋藏在我心中，我只能把你放在我的心中。这一种想见不能见的伤痛，让我对你的思念越来越浓，我却只能把你放在 九六九聚焦中网。 接下来是九六九聚焦中网特别节目。离2017年的中网开幕还有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那正赛入围的名单已经公布，出战阵容堪称豪华。今天这项本赛季的网坛盛宴又宣布了一个好消息，2009年美网冠军阿根廷名将德尔波特罗将持外卡首次亮相北京。28岁的德尔波特罗在他的职业生涯共拿过19个男单冠军，包括2009年的美网桂冠。今年他将继续复苏势头，我们也期待他在中网的精彩表现。中网的男单阵容在天仪悍将入围，让本次的赛事充满亮点。在现役的男网，除了四巨头和瓦林卡，最具有威胁的球员就是拥有强力正手的德尔波特罗。去年的出排名只有1041位的阿根廷人，在本周来到了世界第24位。除去了德尔波特罗以外呢，本赛季上演王者归来，刚在美网赢得第16个大满贯冠军的纳达尔，早在法网期间便确定了北京之约。那此外还有今年斩获2个大师赛冠军的超级新星兹维列夫、保加利亚人气帅哥迪米特洛夫、捷克名将博蒂奇等好手，那汇聚新星与群雄的男子阵容更是显得星光熠熠。接下来再来看女子方面，作为全球四战皇冠明珠赛之一呢，中网女单的对阵同样精彩纷呈。随着科维托娃和莎拉波娃两位顶尖好手的成功复出，再加上世界第一的穆古拉扎、新科美网冠军斯蒂芬斯以及哈勒普、卡普里斯科娃、沃兹尼亚奇等女将众星争鸣，谁最终能够问鼎北京也值得我们的期待。最后，中国网球公开赛将于9月30号至10月8号在国家网球中心举行。那票价一向亲民的中网今年继续推出多种优惠的购票政策，目前全票品可享9折，在中网官网购票还可以得到中网钻石赞助商中信银行和白金赞助商中国一年提供的支持补贴。那除此以外呢，大家还可以通过赛事票务代理、体育之窗、大麦网、华娱票务和永乐票务等官方渠道抢购赛事门票。那经典九六九也将为中网做持续报道。 还没好好